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其实安逸这么小，人丁冷落，屋舍寥寥，该看的自己都已看过，未必能看出什么新意来。但展昭了然端木翠的心思，他如同任何一个敝帚自珍的主人家，一草一木对他而言都大不同。怀着炫耀也好，依旧也罢的小心思，他想带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四处走走看看，此处再鄙陋也是他的家，瀛州或者开封都替代不了，也永难替代。展昭伸手去扶他，他偏不让，拎起拐杖瞪他。 哼，现在才扮好人，方才我三步一个跟头，也没见你来扶我。 展昭微笑，眼神示意了一下那根拐杖。 谁说我没来扶你？ 端木翠没明白，展昭隔着衣袖捉住他的手腕，将他的手略往下移了移。端木翠先还有些茫然，指腹摩挲到轻微刻痕，一下子明白过来，将拐杖举到面前细看，借着城楼悬灯的微光，看到小小的一方笑脸，熟悉的官帽，两条垂下的发带，寥寥几笔已得其形神。端木翠还想装作漫不经心，只是唇角眉梢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端木翠看着那刻画，又抬头看看展昭，何请又低头看画，再抬头看展昭，展昭让他看得局促，面上微微发烫，不着痕迹地侧了侧脸，避开他的目光。 一点都不像。切，难怪方才路的走不稳，总要摔跤，原来是你做的拐杖。 喂喂喂，走路要摔跤是老天听到杨戬的心声，关展昭什么事儿啊？ 那还我。 展昭不干了，杨座伸手要抢，端木翠哪里肯还，咯咯笑着闪避，忽然脚下不稳，身子一歪，展昭出手相扶不及，他已跌入展昭怀中。展昭下意识想扶他，端木翠反意低头，埋手在他胸膛轻轻环住了展昭的腰。展昭身形一僵，只刹那间便反应过来，心头融融一层暖意，四十九后微醺渐渐化开，不但反浓，收紧双臂拥他在怀。球场清暖，即便隔着场衣，亦能感觉到端木不盈一握的细软腰线，服帖柔软的让他想叹息。过了许久，他才低低叹道： 磨人的姑娘。 端木翠仰脸看他，很是不服。 哪里磨人了？ 他话还没说完，呼得住口，面上神色变了几遍，怔怔看向展昭身后远处。展昭没有回头，却自他眸中却看到急速升起的串灯，西岐军中惯用灯语传军情。 明日攻城。 端木翠细细辨别灯语，喃喃自语： 攻什么城啊？重城吗？那攻城的事。 他忽然收声，展昭心中不忍，扶他站定，犹豫了一回，低声道： 我在西岐军中听说三日之后顾昌将军要攻重城，只不知为何居然提前。或许 是因为端木将军的横死让他急于血仇，这才提早攻城。 你要不要去见见他？ 这话他原不想说，展昭对端木翠与顾昌的关系并不确切知晓，但既已谈及大婚，想来非比寻常。端木翠记至沉冤，一草一木都念念挂怀，遑论孤昌呢？即便知道是假，见见也好。端木翠不说话，何请抬头看展昭，双眸之中像是陡然间陷入巨大的苍凉和荒芜。 展昭，我们走吧。 去哪儿？ 一直往西，沉冤东南北三面广袤无极，生路在西，我们一直走，很快就能出沉冤。 你不要四处走走看看了吗？ 不看了。 反正都是假的，早就没了的，看一眼就是了。赖着不走算什么？孤昌是死在重城，何必看他多死一回？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，我自己记得就好。端木翠忽然决绝，反倒是让展昭有些不舍了。来得容易，想走却难，就这样走了，一路向西。杨戬还在帐中，不知审问那名朝歌细作有何斩获，他或许还惦记着再去帐中看看端木，嘘寒问暖一番。阿弥在营中翘首以望，将军未归，展大哥也未回，孤昌那边古镇金罗战事一触即发，始终未曾谋面的姜子牙彻夜不眠，谋划着一举夺顶，直捣朝歌。安逸的百姓惶惶不安，看兵连祸劫，今日不知明日事。沉冤如此庞大，如此真实，千葛半藤，万千人物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都有自己的所思所想。这里也是一个广袤世界，谁敢说它不真，谁敢言它是假？展昭忽然想起了端木将军，他临死前那一晚跟展昭说，有什么话敞开了说，只是身中剧毒未能足言。那之后他不止一次在想，端木将军究竟要跟他说什么。现在他突然就明白了，端木将军应该是想说他并不想离开。身为上仙，勘透事情的端木翠尚且对西岐如此记挂，何况是从来未曾离开过西岐的端木将军呢？端木翠此番历劫深入沉渊，乃是因为沉渊之怪探得了他的心结。他的心结并非单纯的牵挂孤昌，而是复杂的多，有乡愁，有离恨，有情有爱，有责有义，这一切幻化成那个展昭见到的端木将军。端木将军始终未能离开沉渊，他生于沉渊，死于沉渊，就如同2000年前的端木将军生于西岐，死于牧野，一缕亡魂绕香三匝。所以最终能够离开沉渊的还是端木上仙，而非端木将军了。展昭微微合上双目，他对端木将军始终存了一份难解情怀，或许他可以与他心意相通，可以与他夜谈把盏，但展昭始终见不得端木将军。端木将军站在2000余年前的烟尘小雾之中，对他灿然一笑，身后飘着西岐旗场，周身漫开马旗胡尘，杀声如沸，金鼓喧天。端木将军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不离于斯，而后死于斯。将军和上仙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这个问题展昭自忖是再也参不透了，就如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而后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但是临到终了仍旧为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只是端木翠的这个心结经此一番，究竟是解开还是没有解开？端木翠没有看他，他扶住女墙，抬头看那轮巨大的月亮，月光淡淡，抚着端木翠光洁面庞。其实自古及今，明月都只是这一轮，不言不语，无甚不同。你看他或者不看他，他都在那里。过了许久，端木翠才道：“展昭，走了。”展昭没有动，他也抬头看那轮月挂。这轮月亮曾经照过端木将军，照过他，也照过万万千千他有幸谋面和未曾谋面的人。月只一轮，人却万千。他记得这轮明月，这明月却未必识得他。 喂，这是你家的月亮吗？还看？ 展昭唇角带着一抹笑意，慢慢转过头来。端木翠将拐杖在地上磕了几磕，干脆利落道：“ 走啦。” 语罢也不等展昭，一手扶墙，一手拄杖，径自下街。下了两步终觉麻烦，于是扶着墙一级一级的跳。难怪性子如此跳脱， 展昭忽然就释然了。 总是一朝又蹉跎，所以应知不到你心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